好，剛才賣關子啊，賣到呢個胡官，你又繼續 係啦。有咩原因咧？就叫個胡官除咗佢係法官之外咧， 我又係咁講啦。我話我依個假設嚟嘅，我梗係唔會知啦。即係假設如果係大 Masa 係佢幕後推動佢出嚟參選嘅咧，佢睇中佢啲咩咧？法官呢個身份咧，更加你唔可以選一個黑人憎嘅人噶嘛。話胡官法官咧，就最少呢個身份咧，會香港人普遍就會認同司法人員咁樣。第二咧就係呢個人。能言善辩， 嗯， 佢可以補足到邊個人咧？你認為能言善辯？而家嘅後即係嗰啲所謂跑馬仔裡面嘅馬仔當中咧，邊，個人講嘢係最大問題咧？ 葉劉啊， 薯片 係 薯片， 其實薯片係好少講嘢嘅， 係啦，佢講嘢咧，偶然口夾舌嘅， 佢彈一句出嚟咧就好幽默，但係咧佢唔係一個講。適合講長篇大論嘅人 係啦，佢喺論壇 寫文就得，寫 好悶啊！大佬，政線好悶啊！ 你可以 imagine 一下喺論壇上面，如果係依個阿薯片叔叔對阿林鄭，又隔離有一個嘅叫做胡官喺度，嗱，林鄭如果係買我，你十年 hea 做啊，乜乜諸如此類攻擊啊，胡蘇珍，胡蘇珍咧。在这论坛的环境当中就不可以用幽默撒到去的。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呢就帮他隔一下。我觉得。就怎么隔呢这样譬如只要胡官能够饰演那个什么就是我惹惹就扯住你林郑。这样呢就可以抵消到对薯片叔叔那个。 那个 damage。 个 damage。咁因为如果要如果要胡蘇珍去咁樣喺論壇嗰度又去即係講啊林鄭嗰啲唔好嘅嘢咧，一來佢未必做得到。 嗱，我要咁講啦，我覺得胡蘇珍同阿林鄭如果真係能夠入嗰局咧，去選咧，對香港個 damage 係大到不得了嘅。到時咧兩派咧，就算胡薯片叔叔係一個好人啦嚇，假設謙君子咧，佢背後啲馬咧。同埋林鄭背後咧話，當然包括呢個 CY 等人咧，係會發功去到盡。到時咧咩特區政 府嗰邊係嘅喎， 到時特區政府冇秘密㗎啦，咩行政會議咩 Doc 條文嘅冚棒掟曬出嚟㗎啦。 唔係，仲有林鄭咧，如果真係入閘咧，大家要考慮一樣嘢，就係佢背後 backup 嗰個689咧，佢仍然係特首啊，佢有好多資源啊。在個政府裏好多資源， 政府是掌握最多資源的， 他到時可以抄出很多的材料攻擊薯片的。 這樣說，等我看一下，假設這兩件薯片叔叔再加那個叫做林鄭一起進去，就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但是呢，關於薯片叔叔我認識不多，我跟他傾過偈的，你認識不多。但是如果他是有黑材料的話，不用等到今天了。 不是黑材料看看你怎么 interpret 而已。 哦，得你有人信，還有人信，因為醞釀他出來選呢已經很久之前的事，如果他是這麼壞的話，即是有些壞事被人抄到呢，一早傳了出來的了，要 discredit 你，要抹黑你，做了的了。我反而覺得就未必有很多的，但是呢如果兩個官員一起出來選呢，那個 damaging 呢就是not something nice 的。你如果講開就話呢五個人呢，首先講胡官呢，胡官呢我傾過幾次偈嘅，同佢佢講嘢好有自信，同嘢唔悶嘅。不悶的。第二呢， 他最精彩的不要提嘛，這些東西就真的絕滑嘛， 似資本家啊，似法官似個絕滑大地產商啊那些的。但是這個薯片叔叔呢就很謙虛的，很有禮貌的。林鄭呢就很爽朗的，傾過偈的你這些人。另跟住還有一個呢是叫做葉劉呢，他是很進取，我不用 negative， 很進取。我記得呢有十幾年前訪問過葉劉，當時他是保安局局長，他就我問他你領隊這麼多這個紀律部隊，紀律部隊的差佬揸啲 MP5 啦，有散彈槍啦，有催淚彈之類的，喂，你的手袋有沒有武器的，有沒有槍的？他沒有 啊，我的頭就是我沒有，我把頭髮 未梳，那時候頭髮未去到那裡沒有啊，只有香水而已，給你看看 俾開俾你睇啊！ 哇，俾 你撳落去啊！ 俾張香水你睇啊！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阿葉柳，呢個係進取嘅。 葉柳啊，成日 但係要公平咁講， 愛情啊，你嗰陣時佢俾個香水你， 係咯， 即係佢會有香水， 睇下我哋發展咩關係啊？ 係咯， 不公道啲咁講，葉柳咧當時係未推廿三條嘅啫。咁咧，葉柳都係一個有禮 貌、 有禮貌嘅人嚟嘅。 阿Q 仔咧喺佢嘅節目講過咧，佢識阿葉柳好耐噶。佢話葉柳後生嘅時候，佢覺得係靚女嚟。 得杯羅 係啊！哇！係啊！真係 呢個佢話咧，呢個 Q 仔未學，我唔評論。但係咧，我話你政府官員，我話知你個樣得唔靚唔靚啦嚇。但 anyway 咧，佢係有禮貌嘅人嚟。 唔係咁，你見佢嗰陣時候，你覺得佢靚唔靚啊？ 我冇感覺啊！嗱，我聽咧，我哋嗰陣時誒電台做咧，我哋一翻工咧，開著咗一個帽。 哦，即係冇感覺。 工作帽，冇感覺帽。尤其電視台做咧，你千祈唔好當啲女同事係真嘅。 嗯。 你當佢係 virtual 好啦，因為佢裏邊係的確咧係請咗班咧係 perfect 嘅樣嘅人。所謂 perfect， 除咗靚之外咧，面尖就靚啦嚇。一般嚟講咧，仲有佢哋對稱嘅。 嗯， 因為我哋每日控制室睇咧，嗰個控制室其中一個 mon 咧係一個十字咁樣打出嚟， 係 攞到佢中間個鼻嗰度位。係你睇啊，佢哋對稱，直情係 perfect 嘅。係啊。呢個最緊要，人多數唔係 perfect 噶，大部分呢個知噶啦，呢個佢係藝術界人士。 係啦，見慣靚女啦， 係啊， 都唔好咁講。 佢哋翻工喺電台工，你千祈唔好當女同事係真嘅，你當係假係 virtual 嘅啫，否則你唔使做嘢嘅，你一定心喐喐，你做唔到嘢噶。 好 ，anyway， 講埋啊， 講到遠曬啫。 anyway， 講翻就曾玉成，曾玉成係一個可以溝通嘅人，同埋係 nice 嘅人嚟嘅。咁呢啲咧，我都係認識。 個個都好喎，而家數落。 表面上佢係好嘅， 咁咪睇到佢咯。佢係用 positive， 即係你都係用呢種冇感覺毛嘅。 冇感覺毛嘅。好啦，政策就另外一件事。要公平啲咁講啊，建立劉淑儀嗰陣咧係2003年。推呢個23條之前嘅葉劉淑儀啊，呢個係見到嘅。咁你話可唔可以傾偈？全部可以傾偈。不過CY 就麻麻啦。我印象就話，不過唔緊要， 唔緊要啦。 He's gone， 已經 out of the picture， out of the picture 啦。 嗱，我想咧 ，before 我哋進入嗰個831嗰個話題咧，我啊答應咗啲我啲網民咧，就講一個都係 related 嘅 topic 就係咧。嗱，而家咧我哋有民主300+。 系， 咁咧就有其中嘅呼聲咧， 真係325啊，真係 325啦。而家有種呼聲咧，就叫公民推薦。嗱，我想講一講，最近有一條友咧，嗰個叫做白宮痔瘡發言人咧， 係 就喺佢個網誌嗰度咧，就話咧，你哋啲民主派又而家即係嘅意思，點解唔推呢個公民推薦啊？你哋應該推公民推薦嘛？你哋應該佢猛咁撩你，撩你嘅意思，你唔好講唔做啊，你要做啊咁樣。嗱，我想講民主300+嘅朋友咧，當然我哋而家局面未出，我自己覺得就話咧你考慮呢個公民推薦有好多嘅問題咧，其實係存在。第一。當然有些人已經提出了，喂，如果萬一周庸拿到5萬至10萬個，你推不推薦他？OK， 嗱，操作上有個。第二就是話，當有一個真係啦，你話，預約未拿到10萬的公民推薦，然後你推了他入去，提名他入去，你投不投票俾他啊？嗱，你用了10萬，佢攞10萬的人的 endorsement， 你推了他入去的時候，你不投票俾他？你只是提名他很大的政治后果、哦 嗯、 到时那10萬那个市民就会觉得喂你们做什么数票你325票做什么不投给他、 嗯、 因为为什么呢到时如果你占了余若薇进去然后跟着那个是薯片和林郑你那326票就是关键的票了 咁就真係射落海啦，真 係。Okay, 你如果你明唔明我意思 啊？我諗係 bullshit， 純粹 bullshit。我講幾樣嘢駁你嘅。 啊， 這個發言人駁翻佢嘅。第一，喺最近一段比較長時間，已經冇人再提公民提名。OK。第二，喺實際操作上，劉世良成日講實際操作嘅，根本呢個提名，佢哋出邊公民提名嘅人係唔會成為到候選人。 唔会。 点解佢有326票嘛？ 唔系你点？點入啊？根本入唔到，唔會接納啊嘛！佢哋係唔會提名嘅。 唔係，咁你 三百二十六票， 提名佢 有百五到嘅 投票都係唔會嘅，因為如果泛民要做，一早已經係部署咗。第三，過往嘅喺2007年呢、這個梁家傑砌呢個曾蔭權，以及上一次何俊仁出埋嚟去砌呢個梁振英同埋唐英年。他們得到的民望、那個支持度是長期處於低位的、They stood no chance 一樣的，我覺得一樣就是他們不相信他是會做到的嘛、這些這民望調查有一個問題的，就是他是 加上了他自己覺得他不會贏的話的，我就不會覺得會投票給他、但我自己覺得公民推薦當然了，你說喂民主派會不會蠢，即係蠢到即係會真係玩公民推薦啊！我唔敢講， 唔會。 我只係佢就話 唔會 啦嚇， 唔會。 我就希望阿湛咧就係啱啦。我真係我都覺得唔應該玩呢樣嘢嘅，因為我頭先講咗個例子就係話，如果嗰個真係余若薇上咗去嘅時候咧，你係有好大嘅壓力，到時你嗰啲票係要投俾佢嘅。 嗱、我哋要咁樣睇現時，今次咧民主300 plus 可以贏到咁多325票咧，係同務實有關係嘅。而家其實整個非建制派係趨向於務實，經過2013、2014、2015、2016年嘅洗禮，大家都明白要主流嘅意見咧係行條務實嘅路。目前嘅制度係唔公義嘅。但是你要用急進激進的方法推翻，不可能。第二，亦都反映不到民意。我話你係反映不到民意，民意是趨向於務實的、今次325個票攞出嚟咧，其實是凝聚咗主流民意。 所以咧，嗱有一個咧， 將會有聲音，但一定不會大。仲有部分人，佢哋已經喺政壇上係淡出咗啦。當年係喺三年前提出呢個公民提名，其實兩年前啦，兩年半前公民啦，呢班人已經係淡出咗。我是尊重他們的意見，他們有創意，他們有勇氣，這個是最公義的制度，但在目前是行不到的，太多現實的東西是行不到的。還有激進的人呢，他們都有冷靜的 moment， 冷靜的階段、三年前大家雄心壯志，我們一個公義的制度，我們要公民提名，不讓你這個選委會限死你的、不讓你150去提的，但是他們是識想的，經過很多之後發覺那些是行不通、最主要就是香港缺乏那種土壤，這個是他們看到的。 好，希望阿湛是說得對的，不過 我不敢說講家，我只是說個人意見， 我只是說那句，你要看看誰贊成那個叫做什麼呢，白宮痔瘡發言人 現 在就想推你們去行公民公民推薦，所以大家你知道 推得 誰人 的 東西會不會是好事嗎？是這麼簡單， 你看他的照片，他抱著那些他推給你，你要不要？顯而易見，答案是明白明白。 不過說回講開這個白宮痔瘡發言說來說去都是跟831有關的，我今天不如說一件事，就是到目前為止這班葉劉啊啲咁嘅人咧，都講話要喺831框架下發展呢個政改嘅。咁咧，中央方面發言人咧，我相信佢都係中央嘅發言人啦，係咪？因為大陸咧實在太多派別啦。咁張榮順都係咁講，全部831。佢而家如果係建制派嘅候選人，佢一定攞831出嚟。咁我估林鄭會，如果胡蘇爭入去，佢都會831。好了，泛民面對這幾位候選人是個個都說831的了，他怎樣揀法，泛民有沒有轉華麗轉身的空間，要明白呢，中央在短期內他不夠膽推翻自己831的，不是說習近平可能心都未必同意。 如果是很簡單地說、民主300 plus 其中的一個、那個 mission 或者他的政綱所謂就是要反831嘛，就是 要不要831之下要重啟政改嘛。如果你所有的候選人都是說不行了，要死守831，你要堅持831了，在這個基礎之上才可以重啟政改 blah blah，咁照計理論上就應該 泛民一票都唔會睇嘅喎， 就白票㗎啦，冇計㗎啦， 冇計啊！依又係一個困難嚟，因為我琴日又係 同咗另一個就係民主三百 plus 嘅其中一個，佢係都係 key person， 即係成個 group 裏面嘅 key person。佢其中就係提出呢個問題，就係如果阿胡蘇都提八三一框架嘅時候，我哋好難彈票嘅俾佢，好難。 同埋如果 彈幾票佢， 但係如果胡蘇州有冇條件唔提 啊？ 他如果去做的他一定要答應這件事。 但是如果這樣就會有一個吊鬼位了，就是因為胡官我當他入到閘了，當是胡官雲一個， 胡官現在一個現在是 什麼， 是他說不要提， 是他說不要提，真是搞笑，真是不要搞笑， 就這樣 從15年去到300萬選民基礎，選委會選民基礎， 這就大鑊了，即不是大鑊的，但是說你變了你民主派 就 局處要射給胡官了。 嗱，依個係一個困難，我覺得我哋需要運用智慧嘅，即係到時咧就好可能益咗。如果到時要睇下邊個對邊個啦，即係如果到時真係譬如林鄭胡官同埋阿胡蘇貞嗰陣時，點解我覺得一定唔會係阿葉劉嘅？一定唔係葉劉。咁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嗰票射咗俾胡官咧，其實就真係策略性投票就做唔成啦， 係 做唔 失去咗務實嘅意義。 係啊。 即是忘記初衷啦。 咁但係如果你另外嗰兩個係葉劉同林鄭，咁都冇乜初衷可言噶 啦 喎。咁啊射俾胡官算啦，反正你都係投白票喎。 好啦，周老闆，你又點睇咧？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點樣去轉彎？有啲咩位置可以轉到彎？ 冇得轉嘅喎，呢個位你 表面上冇得轉嘅，表面上係冇得轉啦。中央堅持一定話行八三一，泛民一定反對八三一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好難投票嘅喎。咁但係大家你睇到中央可以做啲乜嘢，或者中共可以做啲乜嘢，或者習近平可以做啲乜嘢 ？And 呢個香港嘅非建制派，即係泛民呢班人，即係個民主三百 plus， 可以做啲乜嘢？有啲咩空間？ 你問我嘅意見嘅話，我即刻答你。即係咧，我覺得咧，如果係我，我知道一定俾人鬧。我一定將啲票彈落俾胡蘇貞，即係話如果胡蘇貞、林鄭、胡蘇貞都不能夠講，就話即係都要提話八三一框架話咧，我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choose from two evils， 即 係又係 less evil 嘅道理， 一 less evil 嘅問題，林鄭做一定係仲大鑊過六八九，我覺得，因為佢比六八九更問題喺邊度？佢有兩樣嘢係大鑊過六八九嘅，第一。六八九又是那種面目可憎的嘛，是不是林鄭仍然是那些人覺得他很多市民仍然覺得他是好人，所以他的民望都不太差了。第二他是曾經做過這麼久的政務官，很熟悉政務官的玩法，他做起壞事上來他懂得玩程序，他比六八九更懂得玩程序。 六八九是沒有做過一日官在做特首之前， 他 只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他可以玩到你下低那班的官員是沒有辦法不跟他的指示去做事。 不過又這樣說，他想玩而已，下面呢在官系統裏面他們懂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 不是，我覺得他做壞事上來他是會比689更加聰明，還有因為他很熟悉那個遊戲規則，所以我說的意思，如果你說 choose the less evil 的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沒有辦法的，那局面是即等於你說昂山素姬在緬甸那裡他做了很多 compromise 才可以達到行到今時今日這個位置，所以你冇辦法，呢個世界係不完美嘅。 咁即係話，如果係胡蘇貞、林鄭再涉個胡官喺度， 你射俾胡官冇用。 係啦，即係即使胡官就話：，哎，唔理八三一， 佢講到天花龍鳳都得噶嘛， 都唔會射俾佢啦，即係都要射俾阿 胡蘇。係啦。即係我依個我嘅選擇啦，即係當然一咁講咧，就會話：，喂，到時你點樣向民主派嗰啲選民 係啦，投俾你嗰啲選民去交代啊？咁樣 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上兩集已經講就係、是、呢個不是個人榮辱問題，不是個人政治前途問題，而係香港大局嘅問題。即係嗰次你都喺度，我意思你唔好喺度爭取界別利益，我覺得好戇居嘅。喺個選你做咗選委之後咧，猛咁你諗住喺個喂，如果我滿足曬你嘅，我滿足曬你嘅界別利益，你咪投票俾我先。 係咯， 即係如果林鄭有一日咧話俾你聽，你文化界嗰度咧，我會用好多資源， 抌好多錢落去咁樣啊， 你係咪投票俾佢先？ 唔係咯。 你不會嘛，因為點解啊？喂，咁咪即係蛇齋餅種，你行緊蛇齋餅種嘅啫嘛，即係話我俾利益你，你俾票我啦咁樣。所以我覺得 即係另類嘅蛇齋餅種， 另類蛇齋餅種。所以我覺得你一定係有大局觀，大局觀嘅意思就係你要選一個，你要將個人嗰個政治前途 個人的 行業利益、啊、界別利益是擺在一邊，不過很難，因為本身選委的結構就是一個行業利益組成的個基礎感。第二，社會福利界的人呢、可能他們都看看他們的兩害相行取其輕的定義是什麼、他們都是很想，他們認為可以為低下階層做到事的一個特首出來的，那他是非常之困難的。至於拋開行業利益這件事，或者界別利益、功能組別利益這件事呢，我相信是有些難度的、啊、不過、啊、我又說回 positive 的事，如果真的這麼大壓力的時候、這個林鄭就不是689，不是 CY 來的，他亦都會不會轉身呢？他亦都會不會改變自己一些事情，他為了做特首呢？我不用理他好人壞人，剛才說這麼多件事、啊、沒有一個是朋友，沒有一個是朋友嚟嘅，即系话坐实质意义坐低倾偈，饮杯嘢啊，讲下日常生活，唔系啊，佢哋都系对我系一般市民，同一般市民一样，呢班人系好人坏人系唔重要嘅，话俾你听，最紧要佢为个社会做到嘢。 但系我觉得林郑唔会转身喺831嗰度， 唔系831唔会转身啫。表面上个个都会唔转身啦，你叫胡苏贞出嚟讲都唔会转身啦，我估啊。但是市民来讲，他们的期望和争取民主人的期望是可能会有少少出入的。 那么说吧，我觉得呢其实又不是那么复杂。因为呢其实胡苏贞如果入到闸，你民主派呢其实就要看民望咯。到时民望是会给压力民主派的，我自己觉得。你现在今天嗱，除非咁啦，阿胡蘇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做咗好多錯嘢，嚇、俾人揭咗好多嘢。不過咧，我覺得今年今時今日咧，你揭阿胡蘇貞嘅黑嘢咧，係可能益咗佢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呢個係689所為嘅， 係 假嘅，就會益咗佢嘅。 太遲啦！ 但係咧，我覺得民主派好簡單嘅啫。你如果嗱，我頭先講啊，嚇界別利益嘛，諸如此類，你到最後你都係從政者嘅時候，你就要睇翻嗰班。你雖然你是那個的投票人，但你真正的選民是香港人， 是 香港人是你的老闆，雖然在這麼畸形的制度之下，但你如果想信奉民主的時候，你一定要聽回香港人整體的意見。如果香港人到時都是說我喜歡薯片，你就不要再因為林鄭的蛇齋餅種就投票給他。我相信这个也是最实际的政治压力给民主派。 对泛民来讲是要看民意。不过其实三届特首里面，即不止三届特首，三个特首里面在他们当选的 moment, 选举那时候的民意都高的。 是 in favor,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说呢，我们要预咗的民主派，你也都要有那个勇气预咗，就是第二天如果真的薯片上了去的时候，他做得不好，那些人就说、最衰你那时候推他上去啦。是一定的，我告诉你是一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林郑上不到去就是胡苏上去，胡苏上去就先会被人闹的嘛、是不是？一定是上台者被人闹的嘛。 還有中共是不会揀这些黑人憎的做特首、所以民意是 matters、你看他往绩，因为他都明白、除了国家安全之外，找一些黑人憎上去的呢，真是慘了，大佬，他都不行。你記得羅德成是誰啊？回歸之後是不是一腳咯？ 咁最新近的例子，梁振英 一筆。喂，我可以捧起你 CY， 為什麼不可以踢走你啊？而且是 the right moment， 臨門一腳踢走你。 喂，仲有幾分鐘，但係不如你頭先都提過啦，中共有冇一個831嗰度可以説點樣做到啲咩空間轉身咧？ 喺即係呢兩年，我聽過一種講法，即係可能你哋了解比我更多咧，就話831嗰度咧，其實最大問題係愛國愛港嗰度啊嘛，用咩標準啊嘛？如果能夠佢中共嘅智囊或者香港人再建議，真係佢係可以 buy 咧，就係、是、只要遵守基本法就係愛國愛港咯。 嗰陣時鄧小平係咁講， 如果你用翻出嚟，佢哋輿論可以吹出嚟噶，佢哋好多渠道。喂，使咩一向都愛國愛港？而家話董生唔愛國愛港啊？你話曾蔭權唔愛國愛港？ 梗係愛啦，佢兩個。 咁你話 CY 唔愛國愛港啊？喂，嗰陣時都冇人提出嚟啲嘢，冇人提出愛國愛港嘅理論、那個標準出嚟嘅。喂，符合基本法就係愛國愛港咯。 咪得咯。但你八三一仲有嗰啲即係公民提名啊，或者係呢、這個即係嗰個係咯，嗰啲提名方、啊、方法 提名方法咧，我覺得呢個仲可以將。但公民提名咧喺現實上啦，我覺得係一個好公義嘅嘅提案出嚟嘅。但喺現實上，實行短期內係唔得嘅。我估香港人經過呢幾年之外咧，我睇我哋係變得務實咗嘅。我唔排除佢係用頭先嗰種方法去解決。而家你依、這個即係提名委選委會，即係提名委員會啫嘛。 唔係，其實阿胡官提嗰個方案係符合基本法，就唔符合八三一方八三三法。係 啦， 但佢係符合基本法喎。嗱，如果講真咧，那個講法應該係回歸基本法。 回歸基本法， 基本法好清楚㗎。嗰度我講嘅就係提名委員會啫嘛。但係提名委員會係經民主程序係 啦 產生啊嘛。就咁簡單， 佢冇定死幾多， 定死㗎。八三一框架根本就係一個， 其實係僭 建嚟㗎， 僭建係啦。 但八三一框架話我哋佢話提出我有我嘅依據啊嘛，但你唔使理嘅。如果中共要轉嘅，佢真係要轉嘅，佢死都咬翻生。 唔係咁啊，梗係啦，即係 佢會製造到輿論。 但係我覺得咧，就係而家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啊。阿湛你提出嚟嘅就係話。如果所有的候選人除了胡官一個，因為胡官是講什麼都可以的嘛， 他不會選到的嘛，任入閘都好成問題， 有機會就算那個舉例那個是一個有機會當選任何一個這樣的人都好、嗯、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沒有 freedom 的、 嗯、 他沒有 freedom， 大家要從這個 perspective 去看、嗯、如果你說任何人可以說调了八三一所有的、立法会即刻免除这个功能组别乜乜住，喂，讲乜都得，但他不会当选， 啱啱 系咪啊？咁所以，喂，我哋又要去翻务实啲话，站你讲而家民主派而家务实咗好多嘛，我又希望我哋啲选，即系我哋香港市民又务实翻啲、哦。嗰、那个如果喺呢个畸形嘅制度之下，是可以系站喺个即系竞选台上面。競逐呢個位置嗰個人，佢有好多限制 嘅。嗱，呢個好簡單道理嘅啫。唔係留意政治嘅人都會知啦。一個極端咧，會引起另外一個極端嘅。你冇咗啊六八九啊，冇咗啊 CY 呢件野火嘅咧，個對家係冇咁極端嘅。就算有佢不成，谷少啊，我唔係唔尊重啊。所有政治立場嘅人，佢哋嘅 sentiment 啊，或者嘅 belief， 我都尊重，但唔夠大，不足以 mix。A difference， OK， 如果冇咗六八九啊，依件咧對家係冇咁極端嘅，咁就形成到氣候。你如果我哋稍微回翻翻兩三年前，二零一三年尾到二零一四年嘅時候，由於呢個 CY 喺度咧，佢刺激到呢個本土派同埋港獨勢力出嚟嘅。如果你冇咗佢咧，嗰邊係冇咁勁嘅。 冇咗啦，港獨。 但係我啊覺得即係 冇人會推呢個公民提名推得咁勁啊！ 我同意，但係公民提名記得唔係港獨派，唔係呢啲人推出嚟。 但極端啊，由一個極端，因為 CY 係一個極端，佢就會推到另外一邊有極端出嚟。 又唔好忘記喎，呢、這個八三一。出現之前是有一個叫一國兩制白皮書嘛，係白嗰度先講話愛國愛港啊，成成啊咁樣，跟住先至有即係其實可能之前學文仔啊，可能係啊戴耀廷啊嗰啲都提出嚟，我唔覺得完全呢啲人係 CY 谷出嚟咯。我反而頭先諗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嗰個所謂回歸務實嗰樣嘢。如果大家都真係咁諗嘅時候，係唔係反而中央覺得，哎，既然大家都咁務實啦，你擺兩件有一件冇咁樣衰嘅，你都會揀嘅啦。咁我咪唔需要改白衫咯，冇壓力要佢改嘅咯。 任何人咧都係 learn 嘅， 嗯， 我哋香港人會 learn， 中共都會 learn，習近平都會 learn。佢擺出咗極端政策咧，極端政策，佢嗰口佢做出嚟，你係一樣，但可能背後已經係 modify 咗嘅。佢咧白皮書，你見到最近中共有冇攞出嚟講添啊？ 佢唔使講咩，有咗八三一之後仲使乜講咗呢句嘢啫？ 白皮書講咩？乜全面管治？而家冇講全面管治添啊？佢知道唔得，佢知道已經唔得啦。 嗯， 咁咧佢一定會製造輿論，製造輿論出嚟話。喂，不如大家回歸基本法咧、 嗯 啊。 我希望是咁咯，即我覺得依條是香港與中共的唯一出路，就是回歸基本法。 但亦都可能是佢個中共的初衷。你班有冇反基本法啊？ 我而家搞啲更極端嘅， 即係希望咧，中共都係好似阿胡官嗰、那個，唔好提八三一啦， 係啦，忘記佢， 忘記 佢，唔存在啦，已經 不存在啦。嗱，依個咧就我嗱平情而論，我覺得連中共都係，我會覺得呢個係一條出路嚟。大家即係話回歸基本法啦，即係等於我哋講啊，而家成日講啊，港獨已經不存在。回歸基本法，唔好再我自己個人意見就係唔好講咩第二次前途談判啦，因為點解咧？不如大家落實基本法，因為點解咧？第二即係等依個係彭定康嘅意見嚟嘅，其實我係認同嘅，即係話因為基本法裡面係賦予咗我唔知45定46條，就係、是、到最終係普選產生。係係係。依、這個係基本法寫得明明白白，你咧總言之，2047一定要落實噶啦。 嗯， 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的一個是國際嘅協議，一個就是憲法，大家攞住呢兩樣嘢嚟去 fight， 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個係較為所謂嘅務實嘅方法啦。咁啊，而中共嗰套咧，即係八三一，不如大家唔好撩起佢講。 咁唔係啦，個口號都係改翻叫做永續基本法。 永續基本法， 關於前途第二次談判。 永續基本法， 第二次呢、這個前途嗰個問題咧，遲下都會有人講，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定要面對嘅，有法律上一定要面對嘅問題。不過喺而家呢個 moment 或者呢幾年裏面咧，就可能呢個唔係咁重要嘅嘢嚟噶啦。 嗯、 你今次咧嗰325票咧係好明顯 ，for the first time in 好多好多年，喺、泛民裏邊終於有個主流民意出咗嚟啦。 嗯，啊，我希望成你哋兩位貴言啦。如果真 係我唔係貴言啦，我真係係即係遇見你噶咋。 中共會咁樣轉彎咧，咁啊真係高興啦。 誒嗱，咁講佢有極端嘅一面，佢都有務實嘅一面，不過。看邊個 moment 去拿出嚟咯？ 但係而 家咧，需要我最緊要有政治需要。 嗱，呢個前提啱嘅，站咩前提就係佢有務實嘅一面，即係共產黨最務實噶啦， 從來都 係 好務實噶啦。係係。 而家問題就係、是、究竟 周庸都啱啊，曾經係、周庸 究竟係佢覺得自己而家喺上風定係下巴？係 係係。 即係如果佢喺下巴嘅時候咧，佢覺得自己喺下巴嘅話咧，咁佢就會作好多嘅讓步。但係我覺得佢覺得而家自己喺上風咯。 嗯， 我覺得佢而家覺得自己喺上風 好啊，咁啊，睇下事態嘅發展點樣啦，因為一個會翻嚟噶啦嘛，林鄭會翻嚟啊，咁 睇到噶啦， 咁啊睇下，其實可能一個禮拜內咧， 差唔多噶啦， 下一集咧已經有可能有分曉 啦，因為咧公民提名出現嘅時候咧，係咪有港獨呢個係啱嘅，就是、因為八三一令到所有嘢都失敗，泛民咁至焗出個港獨啫嘛， 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好， 拜拜， 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18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